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要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啊，看封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它封面当中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711。现在711便利店呢，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那么大家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711经营秘籍》，作者呢就是711的创始人林木敏文先生。当然我们没有把作者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徐丽娜。丽娜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哈，他的职业发展之路以及他是如何来创立这个品牌的。其实大家觉得什么时候创业是比较合适的呢？20多岁大学毕业，还是说在工作当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之后啊，30出头再创业，还是更大的一些年龄？那我跟大家说，作者是40岁的时候开始创立这个品牌的。前些年他在干嘛呢？他在打工。那他在打工的时候他又干了嘛呢？他又做了什么呢？他也很有意思，他原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同行，想做传媒啊，结果呢去找客户，找着找着找到了个东家，就去客户那上班去了。作者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啊。下面呢我们请丽娜简单的为大家的介绍一下，作者是何许人也。 大家好。林木敏文呢，他就是自己本人的那个经历啊比较传奇。他在日本呢也被封为那个日本新经营之神，因为就是他就以一己之力把这个便利店呢开的就是遍地都是了。他1956年呢是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的，然后于同年呢就是就职于大型的图书销售公司东京出版贩卖，就是简称东贩。然后1963年呢他是进入了伊藤洋华堂，成为了他的一个职员。然后1973年呢他创立了日本的7-11，就是相当于是从美国把7-11引进到了日本，然后并在全国开设了个分店。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经历呢，在我们书里面的第二章有特别详细的论述。然后那个香露老师呢也刚才大致介绍了一下，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 一个经历。 他在创这个7-11的时候啊，他这个美国的母公司啊也都快黄了。 对对，就是他而且就是他们给他其实设了一个伴儿，相当于说就是他引进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些东西啊，就是给他的那个就是员工手册呀，他都是就是他们那个签完合同之后，他发现在日本是不适用的，这个东西。然后但是他就面对这种情况，因为他当时就把7-11引进日本是他自己一力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那个克服就重重困难吧，然后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这样的。 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呢，就是自己 啊，挖的坑，含着泪也要填满啊，或者是怎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听起来有点悲催的开始啊。 对对对。 那么这本书呢，有好多章节啊，比如说第一章叫“努力并顺其自然，坚持下来”；第二章的观点是“培养跳跃式思维，创造从无到有”；第三章是“与其寻找做不到的理由，不如思考一下实现的方法”等等啊。我们从每章里面挑选一个作者的经历啊，他创业或者是他工作的故事啊。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来说说啊，努力和坚持。 这个努力和坚持啊，就是作者他是这样，就是我就这里面他就举一个小例子吧，就是他跳槽到伊藤洋华堂这个事情。就是跳槽，你想就是在职场人中，就是现在很普遍了，但是当时就在他的，就是日本人是这样，就是他的一个职业经历是这样，如果说是你要是在一家公司工作的话，那可能就是从一而终。 对，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1932年出生的。 对对， 在他们那一代人当中，就是要在一家公司退休的。 对对对，就是然后他就是做那个，就是在东贩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就无意中接触到了这个伊藤洋华堂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说就咱们说的总经理吧。 嗯。 然后他就就是这个总经理就觉得他就是。铃木敏文身上有一种就是特别执着的精神， 嗯， 然后就向他投出了橄榄枝， 嗯， 然后他当时也很犹豫，因为他当时就是他在东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新州周刊，就当时他就这个新州周刊呢本身是一个就是内部性的刊物，就是他们之前是不盈利的，就相当于说我们出版社做的书目这样的，但是就是经过他的改良呢，他就是这个新州周刊的发行量呢一下子增了很多，而且为出版社创收了相当于， 嗯， 然后他自己的事业如果其实朝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的话， 嗯， 那也是很有前景的， 嗯， 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反思，就是思考自己就是后来的那个职业发展规划吧，他还是决定说勇敢的走出这一步， 嗯， 但是走出这一步就是我就是他肯定就是我们跳槽肯定也是啊，就是本身你肯定就是前思后想嘛，就是患得患失这样的，就他也是这样的。然后后来但是他跳了之后呢，他发现就是说新的工作肯定就有新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经历，就是要面对新的不同的挑战， 嗯， 但是就是契合了我们第一章这个说努力并顺其自然的坚持下去， 嗯， 就是他所以他就一直坚持到了后来， 对， 就直到他退休之后， 嗯， 这样的就一直在其实就是在伊藤洋华堂这个公司里面就做得也很好了。 我为大家介绍一段他书里的文字啊，世界上呢有一种有计划的生存之道，那就是面向未来，制定明确的目标，进而通过逆推的方式探索到达目标的道路，并按照既定的道路脚踏实地向前迈进。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认为上述方式是理想的生存之道。一般人认为必须有计划的设计人生，是因为计划和目标这两个词被赋予了正面和积极的形象。有的人由于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产生自己是一事无成之人的想法，进而对自己丧失信心。但是即使制定了长期的目标，很多事情仍然不会按照计划去发展。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之中，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努力想出办法解决问题。即使从周围的人眼中看到的这种生存之道并非一条最短距离的直线，而是一会儿向这儿，一会儿向那，没有固定的方向，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些变化显示的正是当时应做的事情，绝对不是摇摆不定，而是一种坚持和坚定。世上应当存在这种生存之道，这是他认为啊，应该有多种选择啊，应该有除了按部就班之外的另外顺其自然的生存之道。 对对， 嗯， 就是重新而为吧， 嗯， 这样的。 他其实去这家公司工作呢，之前是想去拉赞助的，因为他不是办了杂志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没想到呢，就拉到了一份合同，是吧？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看起来好像很司空见惯的一些选择，就是跳槽和不跳槽。 对 啊，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呢，就是这是一件大事。另外呢，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你如果制定了目标，中间有变，要不要按照这个变化的方向往前走，还是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行啊？留给大家做一个思考。 但是他也谈到即使失败重新开始就好了， 对，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现在我们来看，因为他那个时候年轻， 对对，是这样， 是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也有很多，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可能性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拘谨的吧，只是说可能我们在职场上就是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多顾虑，但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吧，觉得 好。刚才丽娜是用自己的观点啊来解释，我认为年纪大了啊你可能就要安稳一些，是吧？有很多的机会呢你可以慎重考虑，但是丽娜的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机会，用更多的机会来对冲我们年龄上的劣势。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啊。第二章呢要培养这个从无到有的跳跃式思维。他经历了什么？ 这个就是他主要是就是这里面主要讲的也是说，就是他把那个71从美国南方公司引进日本的一些经历，就是他主要是按在这个事例的基础上来讲的。然后他当时引进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这样，就是当时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呢，是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就是大型超市是比较占优势的。 对， 就是小便利店还是很少见的。但是他们去加利福尼亚，他是去做一个那个商务接洽，然后就是他偶然间就进了一个路边的小便利店，然后发现说哎，美国居然还有这种便利店，就是琳琅满目的就是小便利店，但是呢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以小胜大是不是可行，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回到那个日本之后呢，就让同事们就查了一下这家公司，发现说这种小便利店在美国就是开了有4000多家，有4000多家，他就突然就觉得说可能说就是这个小的东西就是也有它存在的价值。那么就是他就想说，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来引进到日本，让他在就是日本落地生根，因为既然他在美国有存在的价值，那么在日本的话也应该有。然后所以他就和自己就是当时他还不是那个伊藤洋华堂的一把手，他还要就跟自己的老板去报告，然后老板是很反对的，因为当时就是超市大行其道嘛，就没有就是他觉得就是老板觉得小便利店可能说就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但是他说就这个就是他就陈述了自己的各种理由吧，然后就以一己之力把这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然后但是就是促成了之后，就之前咱们节目开始也说过了，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他还是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跨越重重困难来做成的。就是在职场上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工作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就是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吧，这样。 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要跳跃式的思维，实现从零到一。日本没有，美国有啊，那就是从零到一。此外呢，引进日本之后 对 还可以有很多的创新。 对， 这个精神不管多大年纪啊，我们都是要去学习的，就是创新精神。他谈到了一个当然是在日本比较独有的现象，就是他创造了一个 Seven Bank 啊，七银行吧。 对对对对 啊，那么他是这样的，他说他觉得如果在他的店铺里面引入 ATM 机的话，会大大的方便顾客。他们决定呢对 ATM 机的这种取款的这种体系啊进行调整，比如说把一台机器的这个价格降低，就是 ATM 机的价格啊降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便利店里面引入 ATM 机啊。他说传统思维呢认为之前都是这么做的，将来也会这么做，这经常成为冷漠的旁观者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传统思维与以未来为起点的想象，这两者之间对于人来说更合理的生存之道。以未来为起点的想象，哎， 这个是一个核心。 对，这个是铃木敏文先生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他做很多事情都是放眼于未来的，而不是说我站在现在就是既有的这个事情上，就包括说就是他引入便利店啊，或者是说他创立那个就是他创造那个71的热销产品啊也好，然后就是都是说就是他说未来发展趋势会怎样，其实这个和咱们的就咱们中国人讲的一个观点是一样，就是要有长远的眼光，就要就比如说我们下棋吧，你走一步要看后面的几步这样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周五的特别策划啊，周五好读书。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书是《711经营秘籍》。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遍布各种便利店啊，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一些些的便利店的店员当中诞生出几个 CEO 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家知名的便利店，他们的创始人写的书啊，是怎么来经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这样一个公司的，作者是铃木敏文，他是711便利店的创始人。那每一章呢，其实都有很多他们创业过程当中的点滴，有艰辛啊，有惊喜，也有他们的创新，也有他们遇到困难之后哈、啊、的一种心路历程的记录。我们来看看第三章啊，第三章呢就是来解决做不到的问题。 对， 就是有很多的难题摆在面前，大家就觉得好像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职场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事情摆在面前，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或者说我一时解决不了它，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往后拖，就是说哎，我先放一放吧，然后怎样，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说不敢直面现实的做法吧。当然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他们就是第一个就是这里面举了好几个例子，就是有的是比如说那个伊藤洋华堂的，就是他们这个创建这个店，就是这个71的这个店铺，然后运营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就是他们就是新上的那个热销产品，就是他们重点推荐的产品，但是那个顾客不买单，就不买账，觉得就是不好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但是铃木敏文当时呢，就是大家因为倾注热情嘛，比如说你很看好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推向市场之后反倒遭遇冷了，就是到底怎么办。然后就是很多店长就是运营的人员啊，就是都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呀、然后铃木敏文就给他们打气说不要害怕，就我们就是在进行市场调研，在想解决的办法，然后就就是集中的就把这个产品就是又就是首先就是重新包装，然后又推向市面之前呢，又找到就是相当于说做了一次大型的市场，就是市场调研吧，就让那个顾客们那个就重新评估这个就是口味啊什么的，因为日本人就是他可能吃的东西就是比中国更精致，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对咸度啊对什么的就是要求的更高一些，然后这样就是就是他们这个71就是当时就推出的这个金色拉面的这个产品啊，就是上市的当天就是因为没有达到那个就是上市的就是他们制定的这个上市的标准，所以铃木敏文就说那我们要销毁这一批产品，然后当时是600万日元的价钱，然后说。然后就是那公司的人肯定就说那这个就是其实他虽然没有达到就是他们要求的上市的标准，但是已经达到了，就是他就是卫生没有问题， 这不至于扔吗？ 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就是坚持说我们要把这个就是销毁掉。 嗯， 因为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我们大张旗鼓的这么宣传，然后上市了，结果就是顾客们吃到的这个东西不是就是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的话，这反倒是一次坏的宣传。 这跟那个张瑞敏砸冰箱一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吧。 嗯， 只是说他扔的是吃的东西这样。 嗯，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他就真的把这些东西都销毁了，就是600万日元的这个金舍拉面的这个产品，然后后来就是重新研发，然后重新上市。 其实这一小章里面讲的都是他们遇到的问题。 对对，就是他们 这章特别好看。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遇到的各种坑，相当于说就是我们然后各种的困境吧，这样的，然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其实还是。就铃木敏文先生他自己就是心智坚定吧，就相当于说就是他总是能找到这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刚才丽娜也谈到就是他从美国啊把这个品牌引过来，这个模式引过来哈，发现呢就是美国公司的那种经营手册不太适合日本市场，于是他们就要自己去探索。 对对，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在这个配送问题上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啊。1974年，当时在东京开设第一家店铺的时候，基本上采用大批量采购的方式，库存没有消化完之前不会再次进行采购，这就导致一些不是热销产品的库存大量的增加，而热销产品呢却陷入断货、供货不足的状况。第一家店铺开始营业的时候呢，月均营业额是37万日元。这是以前这家店的店长经营酒店的时候营业额的2倍以上，但是库存却达到了1300万日元。2016年2月，全部店铺的日均营业额大约是66万日元，而库存却降低到营业额的10倍左右。他是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是70几年的时候，库存是1300万。啊，2016年的时候库存啊才600多万，你想想，就那个时候，他说库存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的话呢，无论是日均的销售额还是利润都将难以增加，因此需要将商品采购的模式从大额采购变成小额采购，让批发商改为小额配送。那这种想法和当时物流的惯例是不相容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小规模的。那物流的势力更大一些啊，但是如果不改变的话呢，他们就不能开展连锁经营。批发商不赞同这种改革，他多次上门去游说人家，最终还是逐渐实现了小额配送的目标啊。比如说，开店当初啊，批发商为每家店铺啊配送商品的车辆一天能够到70个车次。70个车次啊，一天。由于配送车辆是分散到达，所以这个店铺的人很忙，一会儿要接货了，一会儿要接货了。那有没有办法实现共同配送呢？于是呢，他就去游说那些只配送自己产品的生产企业，还有下游的一些特约批发商，就是，配送的人呢也顺带的帮别人捎点货啊。这样的话呢，每天配送的车辆就只有9个车次了。哎，这都是他自己。像我们打游戏打怪一样哈，遇到一个难题解决，遇到一个难题解决哈。 对， 是，所以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与其你找做不到的理由，不如想想该怎么做。 对对，就是他们也上市也是这样的，就是， 上市，对， 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内就上市，就也是这样的，就是， 他们那上市和咱们这不太一样啊，咱们这儿，不是你想上就能上， 对，他们是，对，他们就是，他们就就是自己全力以赴准备之后，然后就用很短的时间，就是还是，就是他一直就是说用非专业人士的想法， 非专业人士的想法，就是专业人士有时候 他有个局限嘛， 会给自己画圈是吧？ 对， 不能出圈， 说这个不可能，那我们就不要去试了。但是非专业人士呢，他就说那不可能，为什么我们不去试一下呢？就反倒可能会成了，就后来就 这个事儿吧。你看在什么阶段用这种想法，比如说在你很绝望的时候，那你不妨一试是吧？或者是你觉得，这种问题我们原来没有遇到过， 对对。 但如果你是在处理你得心应手的时候，你还用业余的方式去解决， 对对， 风险就比较大。 他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就这个书里面就是。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希望我们节目在每周五的呈现，能够给各位朋友周末送上一份还可口的精神食粮。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是《711经营秘籍》，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特约策划编辑雪丽娜。丽娜你好。 大家好。 我们尽量用故事的方式啊，通过创业者的这种视角来讲述他们是如何打拼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他们怎么来处理消费者或者说顾客和自己啊商家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工作的分母不是商家而是顾客啊。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呢有一个核心观点，叫不是为了顾客，而是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虽然嘴上说着为了顾客，实际却站在商家的立场上思考。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很多做生意做买卖的人啊，包括创业的人思考。就是你以为你为别人好，实际上你内心是个很自私的人。 就是他这个还主要是就是它还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吧，就是说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平行的这样的。 口里说不要啊， 对对， 身体很诚实。我为大家介绍一个他的故事吧啊，他说当时他不是卖面包吗？啊，那如果呢卖面包的话，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以相同标准为所有店铺提供商品，顾客无论什么时候想买面包。那么相比面包的味道和新鲜度，要更重视食品的安全性。在产品设计中，为了实现产品的长时间保存，强调如何保持产品的品质。那这些啊，就是在为了顾客思维下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在现有的体系内做最大的努力。但是虽然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不得不考虑商家和生产企业的立场。那与此不同，如果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啊，那就是不仅要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相信顾客也希望能够随时买到味道和新鲜度都非常棒的刚出炉的面包，这就是顾客的心理，因此呢，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市场需求。 所以为了随时能够向顾客提供刚出炉的美味面包，需要把制造工厂尽可能建设在店铺的附近。另外需要建设这个根据销售高峰时间及时将商品送达，需要从零开始制定从制造到配送的所有环节，而这就是站在顾客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工作方法。 对，他这个就是铃木敏文先生也举了一个就是我们惯常的会遇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做家长的可能经常会责备孩子，或者是打孩子，然后但是就是家长就很生气，就是他就比如说你说了孩子之后，你就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和就是铃木敏文先生阐述的这个观点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家长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面，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那商家也是很多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啊，我是为了顾客。其实如果我们反过来就是换位思考一下的话，比如说站在小孩的立场上面。那你说他为什么不高兴，他为什么不听你的，你有没有了解过？那也是就是顾客你觉得这个产品好，那么顾客为什么就偏偏不买单呢？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的 书里呢用面包这个新鲜度啊要求极高的产品啊来举例，我觉得是很恰当的。 对， 他说如果你卖面包，那一般呢会用大型工厂来生产面包啊，这样的话提高效是吧，提高效率，这对于你卖方是很有利的。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啊，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商品的新鲜度下降。 对，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店边上都有个大厂子， 大厂子， 对吧？那有的厂就离得远，配送的时间就长。这对于买方是不利的。他提到这个观点，就是卖方的方便就是买方的不方便。 对对。 那实际上买方的方便反而能够促进卖方的壮大和成长。 对对。 其实我买面包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包装的面包。有塑料袋包装好的那种面包啊，印着很多那个保质期的那个，我会仔细挑选。 对，它有的可能要过期啊，或者怎样的，是吗？ 如果有那种现做的，我绝对不会买那个包装好的。实在没有卖的，我才会去买包装好的，或者是说你要带出去，也许你还要过一两天才吃的话， 对对对，就便于保存的。 对，我更会买那个现做的，因为你再过两天吃的话，那包装好的就又离保质期越近 了，不新鲜了。对，就是他七十一，就是他们那个就是铃木敏文先生就是倡导的也是这个观点。就是第四章，它是它主要的就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思考，这些， 当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做的有多好啊， 对对对， 只是说这是他们曾经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积累出来的一些经营管理的方法， 对， 好，这是第四章内容，第五章呢就是叫将顾客的需求作为判断标准，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做出决定，顾客的需求。顾客有时候的需求是很离谱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做便利店嘛，就是你看他说顾客不会在思考不会在思考理由之后再判断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就是说就是他们做一个产品的话，那么出来之后他就是顾客尝了之后就是说啊，好吃或者不好吃就有了。就我们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去一家餐厅，那你说啊，我这个比如说我这道菜经过了多少工艺，就怎样怎样，多么繁复，然后那个食材多么新鲜，怎样怎样，就是但是到手了之后就是还是不好吃啊，就是那顾客肯定也就觉得，虽然固然对，就在就你的匠人精神可能就是肃然起敬，但是最后可能就是叫好不叫座吧，就这样的。但是就是他这个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吧，就像我们做书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啊，我这个书就经历前期经历多少，但是不好看呀，就可能读者他还是会那个这样。所以说就他是说就是可能是说你站在顾客的就是立场上，就是以他的结果来判断的话就可能更好一些，就更直接吧。 就是最终反正没有卖出去嘛，最终没有得到好评嘛， 对， 最终没有产生订单嘛，那么这就是结果嘛，这就是结果。你可以把你的产品要做一些调整的话，是基于这种结果来做判断，而且心态上肯定 比较难以接受。 对， 但事实上呢，就是你不接受的话呢，还会有更加残酷的啊结果等待着你哈。 对，就是可能这个就是和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我很有情怀去做一件事情怎么样，但是后来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呢，也就是大家。就顾客也不认。 你是在说锤子手机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就是很多就是讲情怀嘛，就很多时候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反思吧，我觉得。我没有，我是锤粉。 好，那你怎么来看待他做手机啊，做到现在这样？ 就我感觉锤子手机还可以啊，就是 那销量不行啊。 就是我自己也用也用，但是就是它用时间长了吧，可能就没那么好用了。就是这样，就是所以说就是还是啊，就是你还是说就不能说强加给别人嘛。就是这也是 就是我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对，就是 你们看不上那是你们的问题。 对，就铃木敏文先生说，就是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思考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也不能说就是说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就是最好的这样的。就是他 这个和艺术创作还不太一样啊。我 个人 认为啊，因为你卖的是商品。 对 对吧、 就是、 艺术创作艺术家有时候他创作并没有把这个当成商品在卖。 对，就是你认可我也好不认可我也好，我这个就是 我画就这么画。 对，我就是这样的表达方式。 对， 但是商品你是要面向大众的嘛。 就是说你这个面包50年之后特别好吃。 对啊，没有意义、啊 这个、没有意义了， 已经过期啊。 是。好，那其实在书里呢，作者也在刚才所谈到的这些篇章当中啊，流露出了他的一些核心观点。比如说公司和工作要分开考虑这个事儿，在他的书里面就不止出现了一次啊，出现了好几次。 对。 他为什么要这么考虑呢？ 是这样，就是他在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是当时就之前我也说了，就是这个黄金拉面这个事件，就是他说如果说你是按照就是把公司和工作结合起来考虑的话，那么你的就是你肯定就是不会销毁这6000万的产品了。但是如果我分开考虑的话，我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但是我这个工作就是工作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当在当下的话，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那么的话，那我就销毁这个产品的话，那就是应该的了。这样的啊。还有就是他把便利店引进日本也是这样的， 就是创业的这个事儿。 对对，就是创业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说当时就是在他们伊藤洋华堂这个集团那个就是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他是没有这一项规划的呀。那如果说要是就是在把公司的利益放在就是把公司和工作不分开的话，那我就不会引进这个东西了。但是我分开考虑了就是工作，那我这个就是引进、 这事儿我就得做呀。 对，这个引进这个便利店是我的一个工作，那我就要去做。那么 虽然这个工作还是公司给你的， 这个就是他也是经历了各种说服吧。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公司工作时间越长，就会越容易陷入 对 这样的一个自我。小圈子里面，就是我做的这个呢，是为了公司。 对对对， 但是呢，你的这个岗位是什么？你这个岗位让你做的事情，不完全和你为公司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对， 比如说你是个总经理，对吧？打比方啊，你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那么上面有董事会，是吧？认为呢，你要为这个公司增加利润啊，要为这公司管理上面啊，对，提供很好的这种方式。那事实上总经理的职务这个岗位本身他是要求你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开拓啊，创新啊， 对对对， 招聘啊，财务啊， 对， 等等各种方面的要求。那这些要求有的时候是和当时公司的利益不相符的， 对， 或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的。 对， 就看你的眼界有多大。如果你的工作的目的全是为了目前这个公司的话，你的眼界大概就是1米的这个半径的圈。但如果你是考虑我这个岗位我要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话，那这个半径就可以很大很大。 对，就是格局和眼界吧，这样。 而且每一个我们看到著名的企业家，他们可能都有这种格局。 对， 是的， 要不然的话公司就不会越来越大。 对，就是他就是发展嘛，就是他还是有用一种就很熟的一句话，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样的。 嗯，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时候都会陷入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啊。也许你会认为我很努力了，但是对不起，你的眼界决定了你努力的这个疆域将会有所限制哈。 所以要听我们的节目要多读书啊。 谢谢啊，谢谢给我们做广告。再来看另外一个他的观点，叫一切为了顾客和站在顾客的立场思考是有区别的。 对，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些吗？ 谈到的，嗯嗯， 对， 这个东西，嗯， 是，接下来也是他最后一章所谈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会对我们现在的工作和产业带来巨大的变革。那怎么来看清楚工作的本质呢？ 其实这一章就是主要是就是也是铃木敏文先生的一个总结吧，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总结的。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经历的，比如说就是互联网啊，就移动互联网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碎片时间啊，这种阅读就是这种冲击啊，就是其实对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很大。但是我们工作中呢，就是就是怎么发现工作的本质。我认真就是我，因为我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嘛，就读完了这章之后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它最终就是我们的工作最终的指向是什么，是人。就是包括像那个香露老师，比如说您做节目肯定是就是为就是给大家挑好书然后介绍出去，把一些新的理念啊什么介绍出去，那还是让就是大家接受一些新的知识。那我们做书也是一样的，就是希望把前沿的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可以学习成长这样的。那他就是我们工作也是这样的，就包括铃木敏文先生他做便利店啊，他就是他经营这个伊藤洋华堂这个公司，就是做各项的变革呀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最后最归根到底就是还是终归到了人身上，就是我怎么就把那个我的目标顾客，或者说我就是我的就是我面对的这些人就服务好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工作中可能也是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吧，就这样看到的最终的这个东西。 他倒没有在这一章里面提出一些实操性的建议啊， 对对对， 说怎么去应对大数据的挑战。 就是 如果你是开便利店的， 对， 你是做零售的，你应该怎么样？ 对对对， 他倒没有从这种术的角度提出一些方法来。 他是道的吧，就是更高层次更高层次的感觉。 嗯，是因为现在他来看待人工智能或者说大数据的挑战啊，对于他来说呢，他的年纪还是比较大了。 对，他已经有八九十岁了。 嗯，所以你要让他再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前沿去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可能也有点不太现实，是吧？ 对， 对，但是他能够通过多年的经验啊，提炼出来一些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他谈到的一个观点叫看到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对， 媒体经常习惯报道眼睛能看到的，什么对于便利店行业啊，当你看到销售额低于去年这个数字的时候呢，你就会认为市场饱和了。相同的道理，对于百货商店和大型综合超市，媒体呢会基于自己看到的数字来判断发展停滞不前。但是流通行业和零售行业的本质是应对变化的行业，今后百货商店的数量可能减少到鼎盛时期的半数以下，但是如果百货商店和大型综合超市能够有效应对市场变化的话，就不会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这就是认识清楚事物本质后看待事物的方法。所谓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仅仅从眼睛看到的东西这个狭隘的视角来看问题的话，无论是什么企业或者是什么业务都会停滞不前。那么我们看待事物本质的时候呢，需要将某一未来的时间作为起点。我们刚才也重复过这个观点，是吧？ 以未来作为起点。 嗯，是的，不断追求比现在眼睛看到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但是最后的答案你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他们一些产品的创新啊，他们推出了一些什么吐司，是吧？有人就问啊，那你为什么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啊？ 他说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我只是并非从最开始的时候完全看不到未来，而是能够看到不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东西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站在未来的角度来思考，这其实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对对，是的。包括就是他们那个，就是七十一最近不也是在推咖啡，就是他们的饮用的咖啡啊什么 的，是的， 不也是就是也是基于这个思考吧。 是，其实他的经历哈，如果从四十岁以后看的话呢，似乎还真是挺 对 波澜壮阔的。 是的，就是他我。就是他这个里面真的就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有，就是都在做一些事情。 我们刚好呢在这段时间一直和大家来探讨终身工作的这个话题啊，实际上从他的角度来看，包括结合老龄化的这个趋势， 对， 以及我们未来需要多少钱来养老这个现实我们可能都需要做好就长期工作的打算。对， 铃木敏文先生是2016年5月26号辞去那个就伊藤洋华堂的，就是 Seven Eyes 这个集团的 CEO 的。就当时他已经就是很大年纪了，就一直相当于他一直在工作。他80岁的时候还在就是提出了 Seven Golden 的那个产品方案，然后构建了那个融合线上和线下渠道的全渠道零售这个理念。 所以 工作，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都是个活到老哈，干到老的， 是。 那前提还得有一个就是身体好。当然，也许我们是普通的职员，我们是普通的这个中层人员啊，但是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身体好，才能够保障你能够工作到老，工作到更长的时间啊。此外呢，我们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呢，在书的结语当中也谈到了他的童年，他的孩童时代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恐惧症的折磨，也曾经因为恐惧症在人生重要的事情上出现了失败。最早因为这种疾病造成的失败就是中学的入学考试，就是咱们的这种算中考吧。1945年，距离二战结束还有半年的时间，在我们那儿呢举行了一次入学考试。因为我之前在学校的成绩不错，所以想这次考试应当能够顺利考过，但是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并不是因为我笔试成绩不及格，而是因为在面试环节完全陷入了一种恐惧的状态，结果面对考官的提问没有做出任何回答。之后他又上了一年小学，等到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又到了考试的时候，他们家呢还一直是在务农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父母跟他说你要不去技校学点东西吧。后来呢他就到了一个叫做蚕业学校，就养蚕的那个学校啊，去上学了啊，等等吧。后面的故事呢留给大家在书里去阅读啊。所以能看出来他的求学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是的，就是而且他就是他这个人就在书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自己比较内向，就是然后他就是经历也比较波折了。因为就是他求职的时候，也就是最开始大学毕业求职的时候，也是就是毕业季就也面临过毕业就失业的这种困境。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参加过一个就是类似于社团那种，然后就不是就是学生会的那种， 跟政治有关的一些社团。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列入黑名单了。 对，是这样， 不要他急。 对，然后他就挺困难的，然后后来也是家里面就是帮他找，就是找了这个工作，然后才进入职场这样，然后后来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伟大的人不是天生就 天生就伟大，是吧？他的道路呢其实也是不走常规路的，所以也能够看出来他为什么在一个很好的企业工作还要去创业去跳槽。 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他在进入伊藤洋华堂之后就不断的实现自己的设想嘛，就这个本身也是挺有勇气的。 人生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呐。 对对，就是那个什么最大的意外就最大的意外就是就